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归。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13号，星期一，那么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到副高外围偏南气流的影响，昨天下午到夜间本市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截至今天早晨6点，全市平均19.3毫米的降水量，城区是16.4毫米。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平谷西凡各庄，是117.4毫米。由于本市空气湿度大，早晨有轻雾，部分路段能见度在1公里左右，请您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午后到夜间还有雷阵雨天气，请注意防范。目前本市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请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那么因为今天呢还是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东部地区联络线车多，路段有姚家园路的青年北路到星火西路，京通快速双桥到四惠桥，以及建国路四惠桥到郎家园路，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以上路段进京方向都是车多流量大。 延禧攻略里的非遗和北京工艺，最近一部剧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就是古装宫廷剧《延禧攻略》。紧张刺激的剧情中融入了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绒花、缂丝、金绣、点翠等等。究竟这部热播剧里有哪些咱们北京的非遗和工艺？今天北京工美集团专家和您一起来说一说。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金绣又称宫绣，是一门古老的中国传统刺绣工艺，图案也很讲究。您知道皇室专用的龙纹龙有几个爪子吗？ A. 3爪金龙， B. 5爪金龙， C. 9爪金龙。 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聊一聊现在正在热播的一部剧《延禧攻略》里的非遗文化和北京工艺，还是挺有意思的。来，我们这第一道题呢，说的就是皇室专用的龙纹，这个龙有几个爪子，是3爪金龙、5爪金龙还是9爪金龙呢？如果知道的话，也请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最近呢，爱奇艺、优酷和腾讯视频三大视频网站以及多家影视公司发表名为《关于抑制不合理片酬、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联合声明，表示采购或制作的所有影视剧单个演员的单集片酬含税不得超过100万元，其总片酬也是含税不得超过5000万元。此外，声明称也将共同抵制偷税漏税等违法现象。欢动北京第七届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交流周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开幕，活动由来自澳大利亚、埃及、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秀青少年代表团，以及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青少年朋友来参加。 从8月10号到今天，国际青少年团队和中国各省青少年团队通过展演、互动、联欢等活动一起沟通交流。日前，千村万场冬奥冰雪体育电影乡村展映系列活动在延庆拉开帷幕。从即日起到2022年年底，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将利用国家广电总局农村电影卫星平台和北京市农村公益电影网络，在全市4000个基层乡村和街道放映点免费放映优秀国产体育电影，预计每年放映20000场左右。播放的影片由我国第一部以冰球为主题的少儿运动题材电影《冰球小王子》，被誉为奥运官方电影史上最优秀的4部影片之一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官方电影《永恒之火》，以及反映我国首位奥运冠军成长经历的传记影片《徐海峰的枪》等等。收藏方面，最近上海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以帮助买卖古董为幌子的网络诈骗案，一举抓获以涉嫌诈骗的团伙成员100多人。今年6月，警方陆续接到几名群众举报，网上找人帮忙买卖古董被诈骗了钱财，警方捣毁了这个以上海国旋传媒有限公司为幌子的犯罪团伙，目前已有60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民警在全国范围内查证的被害人多达2000多人，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警方提醒，古董行业比较特殊，古董的收藏和买卖本身需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如果您想涉足这类行业，应当选择正规的机构，不能够轻信网上的消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每逢暑期，北京都会进入新一轮的旅游高峰，不少外地的家长带着孩子在北京城里参观名胜古迹，也带火了北京的公交观光线路。其中围绕皇城环线运行的叮叮车观光二线，每天的客流量达到了3000人次，客流比平时上升超过80%，所以在暑假期间，观光二线每天增发20车次，缓解游客突增的情况。受黄河上游水库泄洪的影响，黄河壶口段的水流量每秒达到了5200立方米。为了保障游客安全，从昨天起，黄河壶口瀑布景区采取临时关闭措施。您有没有想过来一次世界遗产之旅，尽可能的探访多处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自然或者人文景观呢？美国一家邮轮公司推出了巡航世界路线，计划在117天之内带乘客游览30个国家，拜访56处世界遗产。承担这个旅游项目的七海水手号邮轮将于明年1月5号从美国迈阿密港口起航，这次总计33500多海里的旅行价格也相当的昂贵，即便入住邮轮上最便宜的房间，单人也要支付46000多英镑，约合将近41万元人民币的船费。韩国最近出现了罕见的酷暑天儿，多地刷新当地最高气温记录。江原道洪川郡本月1号最高气温达41摄氏度，创下韩国从1907年开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气象部门预测，这轮高温至少持续到8月中上旬。韩国水产业发布的数据显示，眼下席卷全国的高温天气导致水产品供应短缺。8月第一个星期，水产品价格比去年同期大幅上升。法国的一家主题公园训练白嘴鸥，让他们在园区内捡拾烟头等垃圾。法国举木山游乐场的白嘴鸭，他们会捡回垃圾，然后把它扔到指定的容器内，这样能得到小食物奖励。那么现在呢，有6只白嘴鸭将在近期上岗，分担公园的保洁工作。美国托莱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蓝光损伤视力是因为它会把视网膜分子变成细胞杀手。视网膜分子接触蓝光后，会在光感细胞中产生有毒分子，杀死光感细胞，导致视力受损。为了保护视力免受蓝光的伤害，建议户外佩戴可过滤紫外线和蓝光的墨镜，避免在黑暗中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以后去新西兰想要找塑料袋可能就麻烦了。新西兰总理最近表示，明年将淘汰一次性塑料袋。新西兰人每年使用数以亿计的一次性塑料袋，其中不少最终危害海洋生物。 联合国说，全球60多个国家引入禁令，并对一次性塑料制品征税。要想真正改变，必须优化废品管理，改变消费者购买习惯，并研究替代的材料。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近期北京由于降雨频繁，导致山区地质灾害隐患增多，全市临时关闭了170家景区。市旅游委提示，目前正值汛期，游客应谨慎前往山区以及城区涉水涉山的景区。市旅游委官方网站登有各旅游景区的电话，您可以在前往之前先咨询一下。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各位朋友，目前本市降雨频繁，如果在山里在公路旁遇到群测群防员，请一定要听从他们的建议和指挥，远离地质灾害危险，保障生命财产安全。14种抗癌药将迎来新一波的降价了，预计9月份起，患者就可以陆续买到降价的药。国家医保局已经下调了14种前期国家谈判的抗癌药的支付标准和采购价格，并要求9月底前各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都要按照调整之后的新价格来公开挂网采购。药品都是治疗血液肿瘤还有实体肿瘤所必须的临床价值高、创新性高、病人获益高的药品，覆盖了非小细胞肺癌、结直肠癌、肾细胞癌、黑色素瘤、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淋巴癌、多发性骨髓瘤等多个癌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职称评审管理规定向社会征求意见，规定提出职称评审应该以德为先，对学术造假一票否决，申报人员通过弄虚作假、暗箱操作、以权谋私等违纪违规行为取得的职称予以撤销，并将记录诚信档案，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市人力社保局透露，今年北京市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升级了，贷款对象由原来的4类增加到10类，其中就包括网络商户创业者，个人贷款的最高额度由20万元提升到30万元，同时小额贷款支持也扩大到了天津和河北地区。好，我们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第12届永定河文化节昨天开幕，为期3个月的文化节期间，观众将能看到纪录片《永定河》、舞台剧《永定人家》，并将举办永定河文化之旅、融媒体新闻行动、东湖林人论坛等等文化活动。战火版芭蕾舞剧《灰姑娘》正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本轮演出持续到19号。这一版的《灰姑娘》由英国国宝级鬼才编舞大师马修伯恩创作，和其他版本最不同的地方就是一改以往灰姑娘的童话风格，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了二战伦敦大轰炸时期的英国伦敦，王子变为了二战时期的受伤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大嘴乌鸦，平时大家说的老鸭、老瓜就是我们。我们是雀形目鸟类中体型最大的几个物种之一，成年后的体长可以达到50厘米左右。我们的一大特点是严格遵守终生一夫一妻，在黑色的羽毛下尽显纯洁和坚贞。抚养幼鸟是夫妻双方的责任，并且懂得反哺照顾老鸟。如果按照聪明度来排名的话，我们乌鸦可是鸟中状元，远远超过了鹦鹉、八哥。今天科学家的研究证明，我们的感知能力可以和灵长类动物相媲美，和黑猩猩、大猩猩相比，我们的智力水平也毫不逊色。

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说说《延禧攻略》里的非遗和北京工艺。哎，来邀请出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北京工美艺术研究院院长申文广申院长，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来做客，还有北京工美集团市场营销部的部长李颖，您好。 你好，你好。 嗯，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嗯，那么我来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哈，申院长是参加了很多应该说这工艺美术的大项目的设计，比如说您参与设计了北京 APEC 峰会最高领导人赠礼四海升平的景泰蓝的这个赏瓶啊，还设计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最高领导人的赠礼和和宝鼎的这个珐琅器。嗯，最近也在做一些新的项目听说是吗？ 对，现在应该是还处于保密阶段吧。还在做。对 啊， 每年都会有， 每年都会有。您从事这个非遗的这个工作多少年了？ 应该大学毕业到现在有快十五年了吧。 十五年了。 对对对。 您是做这个设计方面的工作哈？ 对，设计。 嗯，那么最近这几天呢，我们这个《延禧攻略》这部剧，我相信二位也都看了哈。 嗯，看。 因为也要做节目，所以专门也叮嘱了二位要看一下哈。说到这个《延禧攻略》呢，我先想问一下李颖李部长吧，您看的时候应该说还蛮亲切的哈。 嗯，对，是的，是的。嗯，因为其实当时看那部剧之前的宣传也很大。 嗯， 然后呢， 尤其他那些海报，匠心系列的海报， 对，非常 漂亮。 我觉得他那个，就那些海报啊，包括他之前的一些放出来的一些照片， 嗯， 都给人很震撼。 是， 他那里面其实因为我们做工艺美术嘛，然后就第一反应就是，很少看到有那个电影海报用那个刺绣。大面积的刺绣，然后这样来做， 是 包括一看他那个剧里面他的一些很多的道具都其实非常讲究。 嗯， 所以呢当时看着可能好多观众朋友们就会去看那个这个人物啊， 嗯， 剧情啊，我们有的时候一看的时候就老在找他后面，哎，他摆的是什么，想看他后面那个东西是什么， 穿的什么，拿的什么。 对对 对, 对, 对, 对，是就跟我们看这个译制片的时候，我老是听这谁配的呀。嗯，就是会不由自主的哈， 条件反射。 没错。那么其实在里头能看到很多这种非常优美的传统工艺是吧？ 对。 有一些什么呢？您看到了什么呢？ 比如说最明显的啊，就是他们的服装上面有很多的绣，精绣。 嗯， 然后呢他们那些人物上面身上佩戴的很多的饰品。 嗯， 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在里面看到的他的很多的陈设呀。 嗯， 我当时因为我们申总是做景泰蓝做的比较多啊，所以我当时在那里面条件反射，我还跟他说呢，我说你看那大香炉就是景泰蓝的。 香炉还有有的那个装饰的大花瓶哈。 对对对， 那个香炉可还算是挺有名的，我看好多地方都转了那个图片哈。 嗯，对对对，而且还有很多的家具啊等等。 是， 所以它在这里面的整个的布置上面其实还是挺讲究的。 对，里头运用到了很多这个非遗的工艺，我听说他们打造这个场景花了一年的时间。 嗯， 也肯定是好好的去研究了。 是，这个申院长您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非遗和北京工艺呢？ 其实也是，我觉得非遗其实咱都知道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因为这个工艺美术其实其中的一大项。嗯，之前我们这个明明也专门做过一个就关于非遗的传承跟保护的一个专题。 哦， 所以这里边包括看那个看那个剧的时候，也是从其实跟咱那个北京的工艺美术简直是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大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 本来就是宫里的事儿。 对对对，宫里的宫里的这种宫廷技艺嘛。北京工艺美术本来就是宫廷技艺的一个一个延续。 是。 所以不管是说你看它从进屋地毯。 嗯， 其实就是咱们宫毯。 宫毯。 对，这也是这个宫廷里边常用的。 嗯。 再往后边呢，它这个家具其实咱的官式家具，也就是这种硬木的呀，还有很多雕花的呀， 嗯， 甚至镶嵌这种大理石的呀，这都是。 嗯，好像我看他们说里头好多紫檀木的。嗯，包括有一些这个灯的架子。 对对对，灯架，还有它的那种官帽的那种帽架。 哦， 其实好多都是。 嗯。 那桌子上摆的肯定就有咱们这种像玉雕啊，包括雕漆啊，甚至景泰蓝啊。 嗯。 我看里边还有一些包括像这种过去咱都说官窑嘛。 嗯。 瓷器类的也有。 那肯定是仿的，但是也还是挺像的。 对对对对，所以。刚才我们李部也说他服装上肯定也是这一块。 是。包括他们拿的手里的扇子那种。 对对。 都是非常精美的刺绣工艺啊。 对，像他那个叫什么 高贵妃吧， 高贵妃 对他拿那个扇子应该就是高仿的故宫里边的一个扇子，其实 是 应该用的就是克丝的这种工艺。 对，这一会儿会跟我们详细说一说，包括高贵妃他唱那个贵妃醉酒唱的昆曲。 对对， 是吧？ 我们这个在北京叫剧装，它是专门一个，还是专门一种非遗。 哦， 对对对， 就他穿的那衣服是吗？ 对对对，专门现在有，专门现在还有做这种剧装类的这种非遗。 哦，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里头 家具里边还有金漆镶嵌这一块也有，就是百宝嵌啊，各种镶嵌类的东西。 对，还有就是他的那个唱表演。高贵妃给皇太后、这个、 昆曲吗？这种 不是还那个打 铁花， 打铁花， 打铁花是河北的 准备的那个、 也是很有名。 是， 对， 所以说里头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这样的这个非遗的这个中华传统的工艺文化展示在里头，包括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的，他们戴的一些这个头饰，有这个绒花，还有这个点翠工艺的一些这个事物都是非常的精美哈。 服饰这一块其实做的这是最讲究的一块，因为过去可能包括他的这种法式还有他的化妆，其实都是跟他这个服装跟他这种配饰首饰都搭配在一起， 对， 特别好。 昨天李部长还跟我说说对他里头的这个配色特别满意哈。 他那个颜色给人感觉非常舒服，我觉得反正我自己个人很喜欢。而且呢我特别是追了几集这个剧啊，然后看着好像就有点放不下了。 对，它不是那种特别艳丽的这种大红大绿的这种，好像是酱色为主。 我说叫摩兰迪系色系。就是一种专门的色系。 是吧， 很雅的一种色系。 就表现出那种比较端庄肃穆的这样的一种哈。 对，很漂亮。 对。所以说咱们抛开里头的剧情不说，也因为也太复杂了哈，就光说这里头其实看点就也还是蛮精美的。这样刚才呢大家二位跟大家仔细的说了一下这个电视剧里头的这个工艺涉及哪些门类。好，那么具体到每一个工艺和非遗的背后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技艺呢，他们有什么样的讲究呢，稍后我们请二位来跟大家接着聊这部华丽的剧。 断垣吐夕阳，倚着旧梦凉，枯叶掩梳妆，谁念秋风凉。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13号，星期一，农历是7月初三。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受到副高外围偏南气流的影响，昨天下午到夜间，本市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截至今天早晨6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19.3毫米，城区16.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平谷西凡各庄，是117.4毫米。那由于本市空气湿度大，早晨有轻雾，部分路段能见度只有1公里左右，请您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午后到夜间还有雷阵雨天，请注意防范。目前本市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请您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因为有降雨天，所以呢，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以及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的进京，京城高速顺义路段到来广营桥进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大山子进京，京哈高速五方桥东到四方桥进京，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还有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马家楼桥的进出京双向，京港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延禧攻略里的非遗和北京工艺，最近一部剧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就是古装宫廷剧《延禧攻略》。紧张刺激的剧情中融入了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绒花、缂丝、金绣、点翠等等。究竟这部热播剧里有哪些咱们北京的非遗和工艺？今天北京宫美集团专家和您一起来说一说。金绣又称宫绣，是一门古老的汉族传统刺绣工艺，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刺绣产品的总称。明清时期开始大为兴盛，多用于宫廷装饰、服饰、图案纹样，用色都有严格的规定。大金会典规定，五爪金龙为贝勒以上皇族专用，贝勒补服绣四爪形蟒，且不能用金色。大臣官服上的补字纹样依官位品级而定，文官的补子用飞禽以象征文采，武官用走兽以示威猛，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 来看第二道题，点翠工艺是一项中国传统的金银首饰制作工艺，用的是翠鸟的羽毛。您知道历史上最后一家点翠工厂是什么时候关闭的吗？ A. 清代末年， B. 民国时期， C. 新中国成立初期。 来，我们先看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B， 五爪金龙是皇家专用的。答对的朋友是很多的，香蕉老师也说到了。另外呢，像明妃经啊、田庚啊、波澜不惊啊，以及邓经啊、好运旺旺啊、新冠体盘、小飞侠、青花大碗等等等等，恭喜这些朋友啊。那么第二道题呢，是我们也会说到的点翠工艺哈。点翠工艺呢，是最后一家点翠工厂是什么时候关闭的？是清代末期、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呢？三个答案，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紫禁为红墙，情为所取量。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延禧攻略》这部剧正在热播，剧中呢有很多历史工艺的还原受到了关注。这部剧中有哪些咱们北京的非遗，有什么讲究，其中又有哪些工艺现在已经流传了下来，这背后又有哪些变迁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延禧攻略》里的非遗和北京工艺。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是北京工美艺术研究院的院长申文广，以及北京工美集团市场营销部的部长李颖。老说顺嘴了，说应该直接说工艺美术哈。 对对对。 那么我们刚才呢说，二位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这《延禧攻略》里头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非遗工艺，其实不仅仅是有北京的，来自全国的哈，各种各样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第一道题头其实说到的是金绣，刚才二位也说了，其实金绣在这里面运用是非常多的，穿的、戴的，还有这个用的等等哈。这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您二位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应该说在剧中的服饰上看到了很多金绣的影子，是吧？ 嗯。对，这个里边的确是很多，因为像服装上咱们知道它上面很多的这个绣的一些纹样图案，还有像那个它这种贵妃有的时候会穿的各种云肩，这个剧里边用了很多的云肩。 云肩是什么？ 就是在上面有一个如意云头一样，还有很多的小的那个部分， 就 搭在肩膀上的，是传统的一种披的。 哦， 对，一种这个应该算是也是装饰作用吧。它那上面绣的东西应该基本上都是用的咱们精绣的工艺。包括你看那个皇上他一般随身会带的那个前面就腰里别的两个荷包。这个荷包上用的一般都是用精绣，这个非常漂亮做好的。他这种对香囊啊、荷包啊， 很精美的哈。包括刚才我们说到了他们穿的这些衣服，就不用说了，连他们用的这个扇子都是里头是有这个不是精绣，但是它也是刺绣工艺的一种了，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那么我们之前呢也在节目之前发了预告，朋友们也发来了他们的一些问题，比如网友橘蛋就说了。一开始这个女主的这个人女主人公她的是一个绣娘，她说我就对这个绣花很感兴趣，说里头还有什么金丝啊银丝啊，说这个是金绣吗？这样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金绣。金绣其实是燕京八绝之一，它曾经和现在的这个四大名绣当中的苏绣、湘绣等等并称为蜀绣，并称为四大绣哈。咱们金绣是什么特点呢？ 对，其实那里边说的这个金丝银丝，这其实就金绣自身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色。金绣呢跟其他的这些像这其他这几个绣种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第一个在用料上。它用料呢像其他可能有的是用绢。那这个咱们金绣基本上传统里边都会用真丝绸缎，包括锦缎，就是这些面料比较高档的。 华贵的面料。 对对，这个在用料上本身就会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大面积会用金丝银丝，这是也是它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因为宫廷技艺嘛，一般都讲究用工用料都特别的重，这是它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这金丝银丝是什么做的呢？ 就是金那个金银，真的真金真银打的 金子银子做的， 对对对对，不过它不是一根丝，它是说把金和银打成很薄的这种金箔之后，缠在这个棉线上，然后再来绣。对，所以它里边包括这种还有一些其他的重工的一些这个绣法上，比如说咱们金一般有盘上的叫盘金，还有平金，还有圈金，它会有不同的这种工艺。那它里边根据这个工艺呢还会用一些其他的，像绣法里边这个像打籽绣，这是它最有代表性的。这个金绣里边最著名的一种工艺就叫平金打籽绣，它是一个 打籽绣。 对对对，它是它这个工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 打籽，这个籽就是那个 籽儿，就是 籽儿。 对对对，就是那样。对对，是那 米字旁一个儿子的籽。 对对对对， 打籽绣。这个绣它这个技法有什么特色呢？ 它就是会把线挽成一个一个的小，跟那个小籽儿、小颗粒一样。 就是实际上就打成一个一个小小的结啊。 对对对，然后再绣上去，所以它最后看上去之后呢，它会突出出来，而且会有各种小颗粒感， 就 特别漂亮， 会有立体感哈。 对对对， 但是这一个一个的这个每一针都是就会打一个结，等于 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这个结 要打的这个均匀大小一样，这很困难的。 这就是功底啊。功力很要求很高， 啊，金秀里头有这样的一个技艺， 对对对， 打子绣，其实还有一些是吧？ 对，还有像它里边平绣也很有特点，平绣就是说它其实也是跟其他绣不一样的地方，平绣就是咱们这个，因为北京的这个金绣里边啊，它还是强调这种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就是对于图案的这个纹样啊，还有它这种。程式化要求特别高，就是你用什么样的图代表什么样的意思，所以这个一定特别讲究，这是它最讲究的地方，不能乱用，这是它。 还有什么盘金绣是吧？ 对，盘金绣，刚才说的就是平金、盘金，还有圈金，包括像现在据说已经失传的这种叫锁子绣， 锁子绣 就像那个拉链的那种拉锁一样啊，它互相锁在一起的那种绣。非常漂亮， 那能打什么效果？ 就像一排一排的这个拉锁一样排在上头。 那么刚才呢说到了关于宫廷绣的这个针法、技艺、用工、用料哈，还有这个纹饰啊、图样等等，都是很有特点和讲究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跟大家出的第一道题，说到了皇上的这个衣服的纹饰，龙，五爪龙。那么金绣的纹样。其实也有特点是吧？ 对，就刚才说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嘛，所以这个他用的图案纹饰都会在这个他这个服装上体现出来，比如用蝙蝠可能五福捧寿啊，还有这种他又代表着福寿的一些意思。他最有出名的就是他是咱们过去都说有衣冠禽兽这个字眼，其实这就表现了这种文官用那个他那个补子上的一些图案的说法。文官用禽就是这种各种禽类的，那武官呢他是用兽，就各种走兽，还有一些当然还有一些神兽啊，像麒麟之类的。所以他这个就是一般就会用精绣绣到这个针丝上，然后再穿到在这个补的衣服上，这叫补子。 就不同的身份地位花纹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说用的料子也不一样是吧？ 对，它一般像咱们这个针丝啊、绸缎啊、锦缎啊，它会用不同的，用于不同的。像这个皇帝本身，像缂丝本身，有的时候因为缂丝是织嘛，它织完之后也会局部再用绣。这个可能就只有皇帝来使用了，就是那缂丝本身就很贵，然后它局部的有些图案， 一寸缂丝一寸金、啊， 对对对对，局部的图案再用真金啊，这种真银啊，甚至这个剧里边也说的这种孔雀羽毛啊，来做这种装饰，那就更贵重了。 所以说就皇室人用缂丝，也就是做扇子，没说弄在衣服上，这太难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不过黄袍好像有用啊、 黄袍有用， 对对对， 是吧？那么刚才呢说到了这个金绣，哎，我还看到一个资料说这个金绣以前大部分都是男绣工，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的确有，就是男工传统，它也是就是说金绣过去因为皇室里边，当时也跟这个专家讨论过吧，专门做金绣研究金绣的这专家就是说，为什么说用男工多，因为它分为这种这种男工绣，还有闺绣 啊， 对，就是 女的绣的 ，还有就是民间绣，可能会有三种这种说法 啊，说因为男的这个他这个比较有力气，就绣出来能更有力度，又比较匀，有这个说法是吧？ 对对，有，的确有，而且历史上传统好像。这个绣工的确男的多，可能是因为说 男的多呀， 对，可能是对，但这指的是皇宫里边啊， 皇宫里 他可能是比如说皇上啊，他这种要用威武之气啊什么的，要用这种尤其绣龙啊什么的， 要有这个，就他认为男宫绣就有更有气势是吧？ 对对对，有力度吧可能。 网友唐孝官说了，暑假我带孩子去了趟苏州，还买了苏绣的扇子，去成都也买了蜀绣，但是感觉好像咱们金绣没有这么普及，现在咱们金绣的传承和发展情况怎么样？ 其实确实是，就是这个金绣好像大家听的就是知道是燕京八绝之一， 对， 然后呢但是呢 不像苏绣那么普及哈， 对，不像那个那么多。现在其实是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现在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正在做这个金绣的展览，而且有很多的展品是清代的 像刚才我们申院长介绍的那个补子， 嗯， 就是大臣们衣服前面那个补子， 嗯， 他在那儿现在都有展示。 是吗？ 对。 啊，这是从哪儿收集来的呀？ 这个是民间收藏了。民间收藏，然后现在正好在这个工艺美术博物馆在办了一个展览。 嗯。 所以呢，如果要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 哦。 而且另外呢，其实现在是这样，我自我感觉啊，就是2014年那会儿做了一个国礼， 嗯， 就是领导人配偶的礼品， 嗯， 当时在里面配的这个手绢上面都用了很多精绣的工艺， 对， 而且之后呢，在很多的这个国礼的设计上，包括一些外交礼品的设计上，包括一些外国友人喜欢来选购的一些产品上面，都有很多的精绣的元素在上面，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对这个精绣也是越来越关注了， 嗯， 而且呢，特别巧合的是啊，现在有很多的这种体验的这种 DIY 的这种活动， 嗯， 也可以让大家来参与的， 嗯， 像这上面就有，比如说在扇子上面用精绣的技艺来尝试绣花，就是让大家来体验这种技艺的难度，很多的那个， 嗯， 朋友啊一绣才会发现，嗯，不是不知道，一试起来还是很复杂的。 它难在哪儿呢？ 首先是这样，它的很多的那个纹饰在这个绣的过程中，其实它就挺难的。 嗯， 我们之前做过几次的这种体验的活动， 嗯， 之前呢，放了有一些简单的纹饰，比如说是一些简单的花卉的那种图样 啊， 最后大家觉得不过瘾，那我们上点复杂的，这一上复杂了之后呢，大家就感觉确实是不容易， 嗯， 而且呢要把它绣到平整，要把它那个每一个这个针脚都弄得平整的话， 嗯， 确实是很难， 这比十字绣要难吧， 这个没法比吧， 难多了， 对，这个是要难多了，而且现在呢有很多因为精绣它很多体现在服装上面， 嗯， 现在也有一些的衣服上面用到了这种精绣，比如说有一些马甲，还有一些晚礼服那样的那种礼服类的 衣 服， 嗯， 包括嫁衣， 嗯， 上面都用到了这种精绣， 嗯， 也很受大家的喜欢。 嗯，您说这个展览是现在在工美博物馆是吧？ 对，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 是在 这个新奥的工美大厦。在鸟巢后面那边， 鸟巢后 就是新奥购物广场那里面， 哦， 有一个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 这个我们还做过这博物馆，这个也是免费的吧？这个展览， 对，这是免费的。 好， 然后现在除了这个精绣展以外，还有这个玉器展。大家如果要去的话，正好这部剧也挺热播的，都可以看得到这些清代的一些 摆设的这些东西。 对，这些东西 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把第二道题再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延禧攻略》里的非遗和北京工艺，最近一部剧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就是古装宫廷剧《延禧攻略》。究竟这部热播剧里有哪些咱们北京的非遗和工艺？今天北京工美集团专家和你一起来说一说。来看第二道题，点翠工艺是一项中国传统的金银首饰制作工艺。您知道历史上最后一家点翠工厂是什么时候关闭的吗 ？A. 清代末年 ，B. 民国时期 ，C. 新中国成立初期。 这道题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延禧攻略》这部剧里头用到了很多这个精绣，尤其是这个皇家的这些皇上以及是宫廷里人穿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工艺。但是其实虽然说有的图案是表现皇上的威严，但是也不是那种特别死板的，它有的还是挺活泛的，挺有意思是吧？ 反正我啊是上周正好是在那个展览那儿整个都参观了一下。 嗯， 他有的那个大臣前面那个补子的那一块， 嗯， 我看那上面有的绣的那个图案，用现在的话说还挺萌的，我觉得都能做表情包了， 是吗？ 对， 所以大家要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确实是挺好的 哦。 刚才这个申院长也说说乾隆的身上的有的纹样也挺 对，其实这个乾隆朝跟在因为每一朝啊他们研究这个龙纹的都知道每个朝代的这个龙的形象都会不太一样。 嗯， 你越往前可能他的那种这种就越威武一些，比如因为像清朝刚立国的时候他的龙都会延续这个元朝跟明朝时候的，就非常有孔武有力。 嗯， 他乾隆朝的时候就是特别的，他就是比较太平盛世嘛。 嗯， 所以你看那个剧里边其实也有一个不也说这个乾隆穿了一个龙袍出来， 嗯， 就特别萌，就他那个龙那个眼睛啊什么的就觉得似笑非笑的，然后半哭的状态特别可爱。其实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 哦、 嗯，因为他没有那么多内忧外患的事情，所以就是 搞些有意思的、啊。 对对对对， 皇上心态也比较放松，是吧？ 对对对， 所以就到处收集书画，在上面盖章。 对，就喜欢盖章啊。 那么刚才呢，跟大家说到金绣这个工艺，还有不少朋友也问到缂丝，刚才二位也说到了哈，缂丝，这里头剧中也有缂丝的这个体现哈。 有、啊，还是像虽然说不会大面积使用， 嗯， 包括像刚才说的高贵妃用的这个扇子上， 嗯， 还有它有些装饰品上，因为都会用到这些。 为什么它不能大面积使用？它难在哪儿呢？ 太贵了，他说刚才不说嘛，一寸缂丝一寸金，而且缂丝的这个工艺虽然不是咱 北，他是说你就是在缂丝的这个原材料贵呢，还是说工艺非常繁复呢？ 他可能最多的还是工吧，他 工 上用的会比较重， 嗯， 而且时间特别久 啊、 像 他们用的这个叫通经断纬法， 对，通经断纬啊。 就是说它的这个 经线是从上到下通的 纬线不横贯， 对，因为它一般经线是看不到的， 嗯， 是就等于是衬在后边， 嗯， 然后它的纬线是根据图案的这种颜色不一样啊，图案不一样啊，就会断开的， 嗯， 所以叫通经断纬，而且它的图案跟颜色跟颜色之间呢，会因为断纬了嘛，所以它会留出来一点小缝， 嗯， 所以你看上去像刻出来的这个图案， 哦， 所以就是。这个刻就等同于那个就是咱们这个雕刻的刻， 嗯 嗯，但因为它是在这个丝织品上，所以它用的是这个刻字， 嗯，所以就是这个工艺特别难，是吧？ 对，一般过去说它得至少得两个工吧，然后一天的话， 嗯， 可能都绣不，说快的工也都绣不一寸，一寸多少就是几厘米， 哦，那么小啊， 嗯嗯， 啊，就是它这个中间要断开就非常麻烦， 对对对对， 是吧？ 很麻烦 啊。据说这个南宋的时候，缂丝还可以模仿这个书画作品的这个画风。 可以，可以。那它那个断纬，就是说，因为所有的图案它都可以表现出来， 嗯， 而且颜色会很丰富。 嗯， 所以到后期很多的名画， 嗯， 基本上都会用缂丝来，包括像咱们知道的唐卡。 嗯， 缂丝唐卡是特别珍贵、特别金贵的一种东西。 啊，哦，它等于是就是双面都是有立体感的这样的一种丝织的工艺品， 对， 啊，效果就特别好。 嗯， 啊，哦，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头也是看到就是。贵妃呀，啊，或者是娘娘的扇子上有缂丝的图案， 嗯，对对对，它可能有一些摆件上， 嗯， 像那种小的屏风啊，挂屏啊， 嗯， 也会用一些， 嗯， 因为它仿的一个画会仿的特别好， 嗯，所以到清它实际上在到清代的时候，这在缂丝实际上从唐代开始就有了， 对对对， 是吧？然后到宋代也有， 嗯， 到清代用的就是不太多，是吗？多吗？ 可能我们据了解应该是像在。除非皇帝本人他自己会用的大面积会使用，比如像这个， 嗯， 咱们知道明朝包括明朝还有这种清朝他这种黄袍上， 嗯嗯， 但有些就会面料就是用的是缂丝， 嗯， 但是具体到整个那后宫里边可能是不是说像只会在小面积这种扇子上啊，还有一些装饰品上啊， 嗯， 还有一些他这种服饰的局部上啊来使用， 嗯嗯， 用的比较少。 那咱们刚才说到了很多这种非遗的东西，比如说像刚才说金绣，咱们这个宫美这儿博物馆也能看到，像比如说缂丝啊，亦或是我们说到其他的一些这种非遗的这种作品，咱们这儿能看到吗？ 也有。 嗯， 也有很多。 嗯， 因为首先是我们那个博物馆里面， 嗯， 它有3000多件馆藏品， 嗯， 然后有很多都是国家的一级文物了， 嗯， 我们基本上还是以这个燕京八绝为主的。 嗯， 这个燕京八绝基本上就是皇家技艺嘛。 嗯， 所以呢，在这上面能够展示出来这种皇家技艺的这种高超、这种精湛。 嗯， 包括它的用料的讲究、用工的讲究，在这些方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嗯， 然后另外呢，其实现在对这个整个这种传统技艺的传承，它也有一些创新。 嗯， 让这个咱们现在的这些朋友们也能够近距离的有一些接触，这些其实都很多。 嗯， 我觉得以燕京八绝为主吧。 嗯， 然后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像一些民间的一些工艺， 嗯， 也是北京地区比较有特点的。 比如说， 比如说像绢花。 这一会儿我们也会说 到。对，就比如说像这些也是非常那个，就是大家都很关注也很喜欢的。 嗯， 我们自己经常叫燕京八绝民间九珍，我们自己经常这么说。 民间九珍，九样珍品。 其实它是一个，就也是一个。 九是一个虚数的意思， 哦， 就多的意思。 一个概念，一个概念。 对，就民间这一块特别特别多。 嗯， 咱们北京的这种民间工艺其实也过去也是从皇这个皇宫里传出来的多， 嗯， 比如像风筝，咱们知道那个像《红楼梦》里边就写到过， 是， 嗯，关于这个风筝，说它这种叫曹氏风筝， 嗯， 我们现在还有哈氏风筝， 有关的， 对对对，那还有其他的像毛猴啊、中人啊、卷人啊、面塑啊， 嗯， 就是剪纸啊， 嗯， 这些都是咱老北京都会有的，还有灯彩， 嗯， 其实这里边都是很多， 嗯，说到这里头的还有很多，嗯，比如像这个什么点翠工艺啊，还有这个景泰蓝， 嗯， 还有绢花等等，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接着详细说，好吧？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也要给各位朋友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国学不是一本《论语》打天下，不是一本《三字经》全覆盖。最近，新浪微博举办了“遇见美好”系列传统文化主题活动，在新媒体平台刮起了一股传统国学风。国学的现代化表达方式是什么？国学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哪些应用？城市文化范儿邀请高级国学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易学博士班导师金兆迅与新浪微博的活动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如何让传统国学流行起来。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见到金章，是猴是城市，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腾达，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红十字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13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三。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那么今天午后到夜间还有雷阵雨天气，请大家要注意防范。那么您也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因为有降雨，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就不适宜您擦洗车辆了。北京时间8:31，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南五环廊垡东桥的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排队拥堵。同时，东南五环大洋房桥外环方向也有一起事故，受其影响，后车排队到了旧中桥。东五环七棵树桥、环铁桥、五元桥南向北方向分别有一起事故，受其影响，后车排队到了小交亭桥。东五环的化工桥、康化桥、大洋房的南向北也有一起事故，受其影响，平房桥到大洋房桥的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 延禧攻略里的非遗和北京工艺，最近一部剧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就是古装宫廷剧《延禧攻略》。紧张刺激的剧情中融入了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绒花、缂丝、金绣、点翠等等。究竟这部热播剧里有哪些咱们北京的非遗和工艺？今天北京工美集团专家和您一起来说一说。翠即翠羽，翠鸟之羽。点翠是中国汉族传统的金属工艺和羽毛工艺的完美结合，先用金或鎏金的金属做成不同图案的底座，再把翠鸟背部亮丽的蓝色羽毛仔细地镶嵌在座上，以制成各种首饰器物。由于保护鸟类及制作工艺的残忍，在清末民初由烧蓝工艺取代。1933年，中国最后的一家点翠工厂终于关闭，原因是点翠翠鸟羽毛已经绝世，点翠工艺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 来看第三道题，我们经常说燕京八绝，下面哪一项不属于燕京八绝呢？ A. 景泰蓝、玉雕、牙雕。 B. 雕漆、金漆镶嵌、花丝镶嵌。 C. 点翠、绒花、缂丝。 来，我们先看看第二道题。我们国家最后一家点翠工厂关闭的时期应该是在民国时期，像牛仔呀、还有邓京啊、明妃京啊等等的，这些朋友都答对了。这个还真是不太容易答对哈，这个大家选的是五花八门的都有。那么第三道题，哪个不是燕京八绝？这个就要请朋友们好好思考一下，其实还蛮容易的我觉得。来，大家想想，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继续请出北京工美艺术研究院院长申文广以及北京工美集团市场营销部的部长李颖，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延禧攻略》里的非遗以及北京工艺。那么刚才我们公布的这个第二道题说到的是这个关于点翠，用这样的一个技法来制作，应该是头饰是吧？簪子啊之类的，这样的， 对对对， 还是挺残忍的啊，用翠鸟的羽毛。这个翠鸟的这个羽毛，我因为我还查了一下，说那个因为这个翠鸟的羽毛，它的这个是亮蓝色泛荧光的这个羽毛，说后来用什么替代品都没法呈现这种色彩和光泽的变化，是吧？ 对，因为这个它其实像咱都知道，翠鸟它本身也属于有机的嘛。而且呢，当时说制作这种工艺的时候，翠鸟这种羽毛，因为它本身有这种折光，它会这个光线的不同，也会呈现不同的这种晶莹剔透的，这个也不叫晶莹剔透吧，就是比较有光泽的这种感觉， 灵动的光泽。 对对对对，就跟流动的这种这个韵律在上头似的，所以非常的美。而且应该是说，必须是在趁这个翠鸟活着的时候，把这个羽毛拔下来，所以很残忍的一个工艺。 翠鸟死了，这毛就不亮了，是吧？ 对对对。 啊，所以后来说，这个古时候各地都要向宫廷，当时每年要进贡几百对的翠鸟，用这个羽毛来做头饰、风景挂屏、盆景的花叶的这种点缀哈。 对。 这个翠鸟这个，哎呀，刚才您一说这个活取，我觉得这是好残忍哈！一个翠鸟身上只有28根羽毛是吧？只能取28根。 对，它有些部位是不能使用的，所以一般能使用的就是那些就是保存比较完整，而且颜色比较漂亮的地方。 对，所以说一只小小的这种点翠的金簪子，就可能是用很多很多翠鸟的羽毛粘在一起的哈。 对。 网友何小鱼说，现在每天听你们节目里有我们这个鸟的专题，我们每天是在7:45左右，每天播一个鸟，在大兴的那些鸟都，哎，你知道 鸟类的， 通过这个节目我认识了好多鸟，还有它们的叫声，每一种鸟的叫声都不一样，可有意思了。然后他说这个翠鸟也是这个保护的鸟类吧，所以说现在点翠工艺是不是就没有了呀？ 那一定是的。现在应该一个是在博物馆还能看到，比如说包括我们那个工美博物馆，包括故宫，你还能看到这种珍藏的这种有传统完全按照传统技法做的。那现在后来基本上就刚才节目也介绍，就是一个是用那种银蓝工艺，就是替代它 烧蓝的这个工艺。 对，烧蓝的它这种蓝呢是一般是釉料的蓝。它本身也很漂亮，但是可能呈现不出来那个羽毛的这种质感。 所以说我看到的了解到的是这个《延禧攻略》这剧组他们买的是人工毛，然后一点点染色，一根一根粘贴加工上去的哈， 也很用心了。 所以说其实像点翠工艺现在虽然还有，但是已经被这个烧蓝工艺取代了。就它这个很多传统的工艺，实际上在新的这个时代，它也是会有更环保或者是说更适合这个时代的一些这个新的材料来发展和变化，是吧？ 对，因为那个其实怎么讲呢，就是这种工艺美术啊，因为它从历史过来的嘛，它流传下来的很多的一些技法，还有很多的贵重的有机的材料，那所以基本上很多的材料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宫廷里边的，比如说像现在咱们绝对禁止的象牙就是这种。因为过去可能在这一块也不会大面积使用，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的收藏。可能作为宫廷来使用，它相对而言还是不会说涉及到整个物种的问题。那到了后来就是这种一般像现在我们收藏啊，还有很多的这种家庭来购买啊，像尤其中国人对于这种各种比较稀缺的这种有机资源也是比较，像玉石本身也是一种有机资源。那个也是稀缺资源，那像象牙也是。所以现在咱们国家也是严禁象牙的进行。 从今年2018年开始的， 对对对对对， 咱们中国全面禁止象牙的这个贸易，所以现在象牙的这个工艺制品也不允许。 对，不允许。 可以在博物馆里看， 只能在博物馆里看 到， 就禁止贸易，但是你在博物馆已有的收藏是可以看的。 对对对，不能交易。 所以咱们也只能是去博物馆来看一看了，像北京牙雕这类的是吧？ 对。 就只能在博物馆看了。那么我们刚才这个说到了点翠，这是剧中比较喜欢盛装的一些妃子用的，那么比较朴素的就会用绒花了。 嗯， 其实也不能说她是说喜欢朴素的，因为这个富察皇后本身她自己她头上戴的就是绒花，而且她是实际上是就是她本身就是要求大家都是这个勤俭朴素一些哈。 对，他是我看在剧里边好像这个点还是挺符合这个历史事实的。 嗯， 就是这个富察皇后本身跟乾隆的这个感情也比较好嘛。 嗯， 他也是一个这个出身比较高贵的一个皇后。 嗯， 所以他包括当时宫廷可能比较有些，因为这个也有钱了嘛，经过他这个前面这个康熙跟雍正这两朝的积累。 嗯， 所以其实会有一些这种类似于奢靡之风之类的。 是， 所以这个富察皇后就提出说我们还是用通草通绒这种来代替。 他有一句话叫平居冠通草绒花不欲珠玉，就平常的时候咱就带着绒花就行， 对对对对， 别穿金戴银的， 对对对对， 戴的那么富贵了哈。 所以你看在剧里边好像他戴的最多，这种绒花戴的最多。 嗯，但是您不要看这个绒花看着比较普通，这个工艺也 很复杂，也是国家级的非遗。 这是江苏那边的南京绒花是吧？ 对对对。 这个绒花其实也是用丝做的是吧？ 对，它也是这个工艺，说咱还真不是特了解，但是肯定是工艺，可能材料本身不是特别贵重，但是它工本身是很复杂的。 嗯， 对。 所以说他们这次做也是请了就是南京当地的这个老工匠，他们有一个工作室专门做了很长时间做这些各种各样的绒花，也是很不容易。 很用心，很用心。 是。那其实这个绒花网友乐歪歪说我是老北京人，那咱北京绢花也很棒啊。咱北京的这个绢花它就不是头饰了是吧？ 绢花其实也叫金花啊，就是那个就是北京这边也非常流行的。 嗯， 然后它可以做出各种样的这种花卉。 嗯， 基本上有的时候就是大家有时候就开玩笑说看在那儿逼真的程度就好像已经闻到那个花的那个香味了。 对， 在那会儿，北京在以前还有专门的绢花厂 啊， 专门来做这些。 哎，绢花是什么材质做的呀？ 绢花也很多，也就各种材质也都有，比如说那个丝， 再就真丝的呀，丝绸的呀，还有它一般里边呢，这个绢花里边可能就会用到各种面料。包括棉布的， 嗯， 这些都会有，它会用不同的材料用到不同的地方。那绢花它衍生出来呢，北京还有一种特别有名的叫绢人。 绢人， 对，它也非常有名，这放在一起都是叫绢素的一个范畴。 嗯， 其实这个剧里边也提到了，就是应该40集左右的时候吧，就是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绝对是追剧追的。 那个就是富察皇后那个叫去世之后吧。 嗯。 那个璎珞不是去到圆明园守灵。 嗯。 然后乾隆皇帝去看的时候，就是说闻到有这个茉莉花香的味道。 嗯。 那最后一看呢，说哎，这花不是真花。 嗯。 那个谁就是璎珞就说这是用绢花来做的，仿到这个茉莉花来做的。 哦， 因为这个富察皇后生前特别喜欢茉莉花。 嗯， 所以那里边他那供奉的就是绢花。他仿真性很好，很高。 一眼让您给看出来了。要不说您在内行看的是门道的是吧？那么网友张婷问他说，说一说这个剧中的这个景泰蓝这些装饰吧，到处都有，很好看啊，这也是您最熟悉的哈，跟我们说说呗。 嗯，这个的确里边用的也是在展陈这一块吧，大面积用到了景泰蓝。 嗯， 因为景泰蓝这种工艺咱都知道，它的俗称说是从明代景泰年间，因为蓝色用的多，所以叫景泰蓝。 嗯， 那它里边比如说它里边这种大的这种香薰， 嗯， 还有这个后边背景摆设的一些这种插花的这个花瓶。 嗯， 包括我昨天看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太后那屋， 嗯， 放了她太后坐的两边放了两个那个仙鹤。 嗯， 那两个仙鹤其实是很有出处的，就是前些年在拍卖行，他现在应该是仿的那对东西，我觉得。 嗯， 就是现在在不管我不知道是佳士得还是哪儿，反正拍了1.2亿，就一对仙鹤景泰蓝的。 哦， 它是那个仙鹤，它其实打开之后里边可以放上香，就是从嘴里边可以吐烟，嗯、就是香，也是一个香炉， 哦， 很漂亮，嗯，所以它这里边的确很用心，把这个基本上就现在故宫里边的能看到的那些东西，还复原的还是挺到位的。 哎，网友徐君江就说，说乾隆喜欢的景泰蓝工艺品是咱们自己做的还是国外进贡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景泰蓝这个技术实际上是传进来的，是吧？然后再结合咱们的这个咱们中国的一些工艺做的。 反正现在说法是两种，一种说是本土的，一种说是外传，就是外来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基本上是我们就是元朝的时候吧，从那会儿元朝整个统治了这个欧亚大陆嘛， 嗯， 从欧洲那边传过来，或者从这个西亚那边传过来的这种技艺， 嗯， 那到了中国之后，它进行了一个很完善的本土化，所以其实到了明代的时候，景泰蓝基本上就已经实现了一个本土化， 嗯， 它这种技艺，还有它这种包括釉料本身，包括图案纹样器型，它都是在中国，就是尤其是在北京做的， 嗯， 所以乾隆时期是景泰蓝应该来讲是最鼎盛的时期，因为乾隆那个皇帝我们都知道好大喜功，而且他喜欢特别夸张、特别丰富的颜色，像那个陶瓷里边各色又大瓶。 对对对，这个网上不是还有段子吗？就是关于他的这个父亲跟他的对话，是吧？ 对对对对，那个国家宝藏里边说的这一块，说的，但不管他的审美如何吧，但是就是景泰蓝这个工艺在他这个时代的确是得到了最大的一个发展。 嗯， 现在在故宫里边，就是现在存下来的最大的。珐琅器就景泰蓝，就是乾隆时期做的12尊的那个佛塔舍利，就是用景泰蓝做的，大概2米多高，每一尊2米多高，所以很大型的， 嗯， 所以他那个时期应该的确是他自己来创作。 这个做其实也是非常费工的。 对，像那个，我看记载说他这个做的这个佛塔舍利， 嗯， 最大的应该是做了差不多将近3年的时间，动用的每一尊应该动用的白银应该是差不多，好像是说是30万两， 嗯， 那还有人工啊什么的这些， 嗯 嗯，因为他最后他过去铜，咱都知道铜就是金嘛， 嗯， 过去这个古书上记载，这个说一说的金，其实指的就是铜。 那时候根本没有那么纯的提炼工艺， 对对对对，因为铜钱嘛，本身就可以当钱使的 啊， 所以大面积上它完全用铜来做景泰蓝，那是很奢侈、很奢华的一种工艺。 嗯，而且我了解到景泰蓝的工艺一直传承到现在都没有断过，是吧？还是传的比较好的，是吗？算是 景泰蓝现在还是很多的， 对对 对, 对, 对， 还是特别多，而且除了 因为珐琅厂的这个负责人来的时候说，说这现在还传承的蛮好的， 而且呢，它现在是除了一些比如说陈设用的， 嗯， 一些摆件用的，然后包括一些装饰用的这些东西以外，它现在跟实用相结合了， 嗯， 比如说景泰蓝的花瓶儿， 嗯， 笔筒等等的，就是跟咱们的生活能够息息相关起来，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话，他的生命力会更加强大一些。 对，所以其实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景泰蓝的小玩意儿， 嗯， 什么茶叶罐啊、 手 镯呀， 啊， 这种， 对， 啊， 很多，嗯， 火锅， 对对对， 是吧？老北京那铜锅子有那外头是景泰蓝的， 对， 可漂亮了，我都喜欢那个。那其实就是咱们燕京八绝里头的这种很多工艺在这里也有体现， 嗯， 除了像景泰蓝啊这种的，还有这种精绣啊这种之外呢， 嗯， 其实还有一些镶嵌的工艺，是吧？也跟景泰蓝是结合的。 镶嵌的 百宝嵌吧， 对， 百宝嵌其实是燕京八绝里边就是金漆镶嵌的一种。 百宝嵌， 对对对，它会把各种，就是全国像不同的玉石，它会有不同的颜色嘛。 嗯， 那它会根据比如说上面是花卉或者鸟或者各种建筑， 嗯， 会用不同的玉石，然后根据玉石不同的颜色镶嵌上去。 嗯， 包括还有一些有机的材料，像珊瑚啊、玛瑙啊， 嗯， 那个象牙呀，就都会镶嵌上去，所以叫百宝嵌， 嗯， 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工艺。 所以在这部《延禧攻略》这剧里头，我看他们有一些这个就是家具里头的 有 一些也是有用的， 也有用。 用，比如说你看那个很多的那个妃子坐在那儿、 嗯， 那个他那个床后面摆的那种小柜子， 嗯、 上面就有这种工艺的这种体现。 嗯 嗯，而且其实现在也有， 有， 现在也有、啊，现在用这种工艺然后做的家具也挺受欢迎的，而且呢也是随着这种时代的变化，现在这种家具里面，比如说做成鞋柜， 嗯， 做成还有放那个红酒的。这种跟酒吧似的 啊， 都是跟现代生活有结合。 这么复杂的工艺做鞋柜， 它各种家具它都有，比如说衣柜、 嗯、 床等等的。而且我看到了那个特别逗的，就是有一些是定制往国外， 嗯， 然后来销的这些产品， 嗯， 它用这种传统的这种中国的技艺做成了那种西洋的， 嗯， 那种国外的那种家具， 嗯、 看着也 挺好。 挺有穿越感啊，对，看着也挺好的。 嗯，那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很多跟热播剧《延禧攻略》相关的咱们北京的工艺，那其实我们也说到这些工艺现在就是延京八绝这些工艺还一直在流传着，而且在北京应该说这些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和保护，所以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现在其实还是能看到跟这些工艺相关的一些工艺品的啊。 这个其实非常多。 嗯，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像这个延禧宫里面， 嗯， 它的很多的女士身上佩戴的一些首饰， 嗯， 像它的那个很多都是用花丝镶嵌的这种工艺来做的， 哦， 这种工艺也现在非常广泛的用于现在的一些首饰制作上面， 嗯， 包括一些摆件上面也都非常多的用到了这种工艺。 可能呢，我们就是说大家说不出来，就是你看到的时候不知道是这个工艺，但实际上就是用的原来那种工艺。延续下来的是吧？ 对对对，有很多 啊。 它那里边可能有一些，就是从刚才我们李部说的，我们现在能看到的， 嗯， 有个别的工艺可能是稍微有点类似于濒危。就我刚才说的，像公毯， 嗯， 公毯现在用的就是，其实过去也是用真料的来去做， 嗯， 尤其是公毯里边很代表性的，像盘金。 嗯， 它也是有一个盘金毯，也是会用到金，大面积用金。 嗯， 它现在这种工艺相比的像我们景泰蓝啊、花丝镶嵌啊，它就会更弱一些。包括像刚才说的京绣， 嗯， 京绣我们现在当然工厂那个我们像我们那个博物馆啊、商场啊还都能购买到。 嗯， 但实际上从它大面积这个传播来讲，它现在的这个就是绣娘也好，或者这种绣工也好，都也不是特别多。 嗯， 其实非遗都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吧。 对，它的这个传承啊，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来传承这些技艺哈，也要受得起这个苦。因为我们也曾经做过这个，就是这些老艺人的访谈，就大家其实最头疼的就是这个问题，包括做这个曹氏风筝以及绢人等等哈， 这 比较辛苦。公毯其实也是，那位女大师也来过， 要耐得住寂寞。啊，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想看到这样，曹大师，我们想看到这样的一些精美的工艺品传承下来的，就在咱们这宫美的博物馆，其实以及各大博物馆里头都会有 、 那么跟生活有关的一些小的工艺品，其实也有一些大的工艺品了，宫美现在也还在做，因为在复原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技艺哈。 对，除了一些重器，除了一些传世的， 嗯， 这种重器，这种真精品以外， 嗯， 我觉得它也是分成不同的层次的， 嗯， 那有的是非常重量级的， 嗯， 那还有就是，对，然后还有的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叫国礼和民礼， 嗯， 就是有一些是非常重要的。 嗯， 还有一些呢是其实是跟咱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 嗯， 大家都能用得到， 嗯， 而且呢用这种工艺用这种元素做的很多的设计做的很多的制作也是为了传承这种技艺， 嗯， 而且现在呢很多的我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有时候经常办一些传统技艺的体验的活动， 嗯， 报名的年轻人其实非常多， 嗯， 而且有很多呢都是带着孩子一块来， 嗯， 或者是那个本身他就是高中生大学生， 嗯， 然后他也很愿意参与在其中，真正体验到了那一些步骤之后，他会纷纷感叹，这个真的不是夸张的，他真的会觉得原来是这样， 流传下来的真的是有他的道理的， 嗯， 看着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嗯，但是实际上真的是经过的这个千锤百炼哈，留下来的。